解惑丁宁宇。师父啊，你要同边个争一口气啊？ 我要同观世音菩萨争一口气。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，我将来亦都要有32化身，无处不应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救一切苦难，我亦都要大慈大悲，救一切苦难。阿弥陀佛发48大愿，我更加要发49大愿，接受一切众生到我佛国土。做父亲的总是希望儿子会胜过自己的嘛。弥陀慈父亦都希望我好过他的。 师父啊，你第49大愿是什么啊？ 凡见过我的面，听过我的法，以至闻过我名号的人，我都要到他们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他们此生不能生西方，我就一定再来到花道，直至他们生西为止。 师父啊，你有两个大愿到底是什么？ 我有两个主要的大愿，一，劝人念佛；二，鼓励人出家。 师父啊，你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啊？ 当然是将来我生西之时。阿弥陀佛他一定来接我，他还跟我说，妙莲仁者，多谢你，因为你的引导，我的极乐世界多了很多菩萨，七宝池的莲花就快满了，当那个时候我就是最快乐的了。 师父啊，我怎样才可以得到你的带领去西方的保证书啊？ 你只要来到灵岩山寺，老老实实地念佛持戒，我就会带你去西方的。 师父，你可不可以记得你有一个什么招牌的口头禅啊？ 我的招牌口头禅就是祝大家好，大家同生西方。 师父啊，为什么你都会贪的？ 我最大的贪心就是要到200万人出家，我就是要贪，希望你们跟我一样那么贪，但是千万不要贪世间法，要贪出世法，这样佛果才会圆满的。 师父啊，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 我现在一心一意要买地，有地才能够建大丛林，大丛林才有地方给很多高僧去修行，高僧辈出就可以广度众生，等于国家有高等学府才能够造就一些一流的人才。 师父啊，为什么你要学长师父啊？ 我要讲的说话实在太多了，即使是讲到口干舌烂仍然要讲，就算是全身所有的毛孔变成口，亦都很难讲完我要讲的东西，就算是你们嫌我啰嗦，我仍然是要讲，我要讲，我要讲到你们能依法奉行为止，我要讲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们才肯停。 师父啊，有咩你放唔低噶？ 你哋上山，我当然高兴。但系当你哋落山，我就放唔低，因为我希望你哋会翻嚟。我要到无量嘅众生嚟，众生道尽，我嘅心先至放得低。 师父啊，点解你啲汗唔臭嘅？ 系因为我食素64年，不但我的血肉是素，连骨头都是素，流的汗当然是不会臭啦。如果你们能够食素的话，长期以后流汗也都不会臭的。 师父啊，当一家人恶缘相会的时候应该怎么做？ 父女母子性情不一样，想法又相反的话，大家的恶业就会阻碍大家在一起，有怨又不能够离开，真是有苦难言，好苦的。但是学了佛就应该逆来顺受，你知道吗？缘生缘灭，万事皆随因缘而变，向好那边想，忍一忍，那就过去咯。 师父啊，钱应不应该留给你们的儿女啊？ 俗语话，养儿胜过父，要钱做什么？养儿不如父，要钱做什么？如果你的儿子比你有能力的话，钱留给他只是多余的。如果你的儿子是烂泥扶不上壁的，不懂得用钱，甚至乎拿你的钱去做恶业的话，你留了钱给他，就反而害了他。 究竟如果要留钱给仔女，应该怎么留啊？ 只是得一个方法，就是替仔女做功德，供养三宝，做善事，这些才是真正留钱给你的仔女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子子代代都好。记住，一定要积善。 怎样去祝福下一代白头偕老啊？师父， 当你嫁女的时候，或者是娶新抱的话，如果你们能够办素食，不伤生害命，就能够百年长寿。希望你以这一种慈悲心来到祝福下一代白头偕老啦。 点先至可以避免一家人生离死别啊？师父， 佛法最有人情，要你哋一家老少都念佛，将来同生西方，永远就会喺埋一齐，永远都唔会有生离死别之苦。永远在一起修行，直到成佛道为止。 师父，我们这么忙，究竟怎样可以修行啊？ 譬如你将看电视、上班落班，或者坐车，甚至乎是走路的时间来到念佛，那就行了。 或者你将睇书的时间又是用来睇经书，这样修行就够了，哪里会没时间啊？师父啊，怎样才叫做真正的孝顺父母，慈悲儿女啊？ 将你哋嘅儿女送去一个安乐处，使到佢哋永远脱离轮回之苦，咁样就慈悲儿女，陪伴你哋嘅父母好好咁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咁样先至系真正孝顺父母。世间凡夫应该知道呢一种就系叫做孝道。师父啊，如果当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夫妻感情太过甜蜜，往往会阻碍念佛。如果没有感情，又好像仇人一样，根本这个家就不持家。这样你就可以体会到人生苦。到时好好念佛，为求脱苦，而且到处听到经文，丈夫都不会闹你的，那你就可以安静自由。所以丈夫有外遇的时候，你就当对方的他是你一个替死鬼吧。师父啊，你为你的子孙做牛做马，会不会觉得不值得？你不要以为他们孝顺你就值得，靠不住的。说不定你为他们做了很多恶业，将来还要有恶报，那你说多冤枉。记住，还是好好念佛修行，以功德回向他们，咁先至真正利益自己，又益子孙嘅。师父啊，点样使到婆媳之间和睦相处呢？好，等我话俾你听。做媳妇嘅，你要记住，丈夫系婆婆辛辛苦苦养大，而家将佢交咗俾你，你应该感谢佢先至啱。要将婆婆当做亲生父母嚟孝敬，做婆婆嘅亦都要谂，人哋辛辛苦苦将个儿女栽培成人，嫁到去你屋企照顾你嘅仔女，你应该感谢媳妇先至啱。要爱你嘅媳妇，就好似爱你嘅仔女一样，大家互相感恩。师父啊，如果我想要相貌端正庄严嘅，应该点做啊？太简单啦！如果你想你嘅相貌好，就要修忍辱波罗蜜，见人就要笑，见到人做善事亦都要赞佢哋，供养佛菩萨。用鲜花供佛，亦都系修好相貌嘅端正嘅原因。只要你唔好性急，相随心转，要宽宏大量，相自然就会好啦。命运可唔可以改变啊？佛法话，命是不定，可以改变。虽然你好命，但是如果你做了缺德的事，好命就没有了。你虽然是坏命，但是如果你做了功德的事，坏命就会好转。所以要随时修好恩，培好命，切记修恶恩，转成恶运。师父啊，点解工作嘅时候都要念佛啊？如果工作唔念佛，咁你一个人好容易就会妄想，又或者两个人嘅时候唔念佛，就会不停咁闲聊，时光就系咁样虚度噶啦。 点解唔一面工作一面念佛？ 因为咁样工作就会做得好啲，同时亦都培养咗福慧，一举数得，何乐而不为啊？ 点样先至可以富贵啊？ 太简单啦，想富就要随力布施，今生富是前生修，想保持富有就要继续布施，想贵就要保持品格，尊敬别人。你想贵又睇小人哋嘅，咁点得？心里边如果冇贵嘅种子，就点都贵唔起嘅。你尊敬人，人咪会尊敬你咯。 收大福报是不是一定要用钱的？ 当然不是啦，只要用你的口去讲一句好说话帮助人哋，看见人哋做善事又加以赞许的话，这些都是收大福报，以至劝导别人发心种福田，自己亦都同样得到福报的。 师父啊，乜贫穷都可以卖的咩？ 当然啦，想卖贫穷就要布施， 因为点解会穷呢？ 就是你前世悭贪不舍，布施就是播种，冇播种又点会有收获呢？布施功德是以供养三宝为第一，因为三宝是世间最大的福田，能够普利群生的。 如果要消罪业增福慧，应该是怎么做呢？ 嗱，你待他人办事受苦，就是消自己罪业。当你做好事为人群的时候，就是增加自己的福慧。 如果我穷，那怎样布施啊？师父， 只要你有心，就算是乞衣都可以布施的。那譬如将洗碗的水或者是饭后朗口的水淋落大地，就可以布施大地虫蚁。又或者你在大地上高取得一花，以恭敬心供佛，福报是最大的。以大悲心布施虫蚁，福报亦都不小的。因为佛已经成佛，虫蚁是未成之佛嘛。 怎样才有福有慧呢？ 一个人为什么会是无福无慧呢？是因为他悭贪之故，为其他人做好事，恶事自己受，就是收福。知无不言，喜欢教人，就是收慧。 师父啊，点先至会有人缘呢？ 出钱出力，济世利民，供养三宝，就能够广结善缘。你修忍辱波罗蜜，处处吃亏，同人哋和合，得到人哋嘅称赞钦佩，更加系结人缘最好嘅方法。 师父啊，怎样才可以将身边的毒素解除呢？ 声号就是解毒的滋养，心有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只要声号在心，就算是有烦恼，但是它不会造杀 道任，等于毒素有了解毒之药，就百毒不侵。怎样才可以不花钱又能够消灾免难呢？得闲就念一句佛号，这样就能够消80亿劫生死重罪。你有业障，你就阿弥陀佛拼命地去念；你有苦难，观世音菩萨就会救苦救难。记住，诚心诚意，一句佛号，消万灾，解千难。怎样才可以死的时候能够潇洒脱俗自在呢？平时你就要念佛，还要有时睇诸法皆空的智慧，不要为名利财富夫妻亲情这些所有的事成为你念佛的阻碍。当你临终的时候，就能够洒脱自在。究竟我们能不能够知道自己的死期呢？你只要至诚精进念佛，就能预知时至。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会来迎接你的。师父，我真的不想见到阎罗王啊。好，你记住，唯有警觉人命无常，至心念佛，到临终的时候就会无苦，避免向阎罗王报到。否则用什么方法都收买不到阎罗王的。记住，多念佛，记住。师父啊，当我睡不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？其实睡不着挺好啊，你用这些时间来念佛，拜佛到疲倦的时候，躺在床上自然就会呼呼大睡。若果再是睡不着的时候，只要心不烦躁，静静地睡低，亦都可以养神。怕只怕就是你睡不着，心又不能够平静，翻来覆去，那当然不能够休养。所以要好好调心调神，再精进拜佛或者静坐，慢慢就会归于平常，有一觉好睡的了。怎样打如意算盘啊，师父？生意上的如意算盘，我想你们会的。不如我讲下念佛。学佛的人真正要打的是修福慧、利众生、做功德、了生死的算盘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如意算盘，因为会令到你永久安乐自在。要打，为什么不打佛法的如意算盘呢？怎样才可以得到最长最长的高寿呢？记住，只要多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，生到西方就能够同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。我们要求法身无量寿，千祈不要希望这个臭皮囊亦都是无量寿，因为这样会太受苦了。师父，怎样才可以受到佛菩萨亲自为我们说法呢？ 你只要好好念佛，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就会亲自为你说法，而且一闻法就永不忘失。 你想不想出国留学啊？我当然想啦，应该点做啊？咁样，不如我介绍你去极乐世界留学咧。极乐世界就系最好嘅学校，阿弥陀佛就系最好嘅校长，观音、世至菩萨是最好的教授，清净大海众菩萨是同学。这么好的师资和环境，你说多好呢？师父啊，处世应该用人伦感情啊，对情感较薄弱的人要宽厚，对情感太过的人要方正，就好像水太热要加一些冰，水太冷要加一些热水。人既不能够离群独居，处世就要中庸之道，冷冰冰或者热情过分的都不好的。为什么有时候我见到一些人，他们既然是有才能又会一生老倒的呢？这些就是有慧无福。福由哪里来的呢？从德行而来。你能够行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救济人家的逆境，解除人家的痛苦，这些就是培福。有福慧就自在了。 师父啊，为什么会事事不如意呢？ 事事不如意当然是在往昔的日子里面，你们做了很多恶业了。多多念佛，拜佛就可以消除业障，这样你就可以处处自在，处处快乐，事事如意，件件清心了。 还有啊，为什么我们处处会受到困难的呢？ 我想一是你没福，二是你没慧。换上有福慧的人做任何事太简单了。你说做事难，但是怕难就不做的，这样又怎可以增福慧呢？记住，没有福慧的人就会处处困难的了。 师父啊，有时我觉得我身不由己地去做恶事，那怎么办呢？ 既然是知道恶事，为什么要做啊？ 可能是困惑啦。 当你困惑的时候，你多念观世音菩萨，求菩萨消除你们的愚痴无明，使到你们开智慧，开了智慧就能够修善，这样就不会再做恶业的了。 师父啊，求观音菩萨会不会不灵感啊？ 不会不灵感的，念观音菩萨绝对会感应的。 就好似水绝对能够灭火咁，但系一定要至诚，而且多年先至有能力除苦困。嗱，试想下，大火又点可能俾小水嚟扑灭嘅呢？点解有时我求乜嘢又冇乜嘢嘅呢？因为你唔知道要修好因，先至会有好果。咁样，你唔知道个道理，又点会求得到呢？你只要修好因，到时就会有甜蜜嘅果实。就算你唔求，佢都会俾你嘅。苦海巨浪滔滔。怎样才可以找到一个避风港？财色名食睡就好像十级的大风一样，吹起的浪是排山倒海，不能行船。文刀佛法，你不敢快奉行，难道你不怕被掩门吗？靈岩山寺就是避風港，快啲發心到山上修行啦，咁樣就能夠躲避世間嘅風浪，免死於苦海中。邊一度先至係一所無病不治嘅大醫院啊？靈岩山寺。就是一所无病不治的大医院，专门是医众生贪嗔痴的病。灵岩山寺亦都是造佛的功德床，因为来到山上念佛，只要你用心念佛，就能成佛。靈岩山寺亦都是苦海中的大慈航，因为上山念佛，念佛就能够同生西方。你们想不想占尽天下最便宜的事？如果想的话，只要你们发心到靈岩山寺，就可以时时见到庄严佛像，已听万德圣号，仲可以同诸上善众聚首一堂，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。天下间竟然有如此最便宜的事，你哋都唔想占准？快啲嚟靈岩山寺，呢一个就系你哋嘅福报啦！同你哋讲咗咁耐佛学。是不是很闷呢？不如跟你们讲一下生活上的事。有时工作是不是很苦闷呢？不如这样，当你们工作的时候，你用一个很欢喜的心去接受。当有人分配工作给你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光荣，人家很看得起你。咁样你话几开心啦？如果你成日喺度谂，点解要我做呢件事啊？点解唔叫第二啲人去做啊？咁一日到晚，你就会好苦闷，就算工作嘅时候都会烦死你。如果你哋开心去做事情，就会做得更加好，而且仲会身心快乐添。做事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，不但做事会做得不好，而且还会自寻苦恼。既然一定要做，为什么不以一个欢喜心去做呢？当你们不开心又或者有烦恼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学忍辱。 同埋个量度要大。遇到事情好嘅地方去想，又或者替对方设想，顺从人意。见到人哋好，赞下人哋；见到人哋唔好，唔好讲佢哋，更加唔好摆喺心度。咁样不但冇烦恼，人哋睇到你仲会好开心添。人哋开心，你自然会快乐啦。呢一个就系最好消除烦恼嘅方法。你哋记住啊，千祈唔好做一个快女。系咪觉得我讲得好奇怪呢？点样先是一个快女呢？嗱，譬如人哋讲你好，你就会笑；人哋讲你唔好，你就拉长块面。咁样人哋就叫你喊，你就喊；叫你笑就笑。咁咪快女咯？嗱，如果你真系一个汉子，你就唔应该俾人哋牵住个鼻走。名利场中嘅朋友，我谂你哋会听到，更加会明白噶啦。做人千祈唔好自讨苦吃啊！记住，有智慧嘅人做事就会往快乐嘅地方去想，业障重嘅人就会越谂越生气，于是乎就会烦恼。记住，唔好自讨苦吃。开心又系做人，喊又系做人，点解唔拣开心呢？做人最紧要就系心平气和，千祈唔好同人哋拗，因为一拗你又唔开心，人哋又唔开心。遇到同你嘅意见唔同嘅人，好真诚咁回敬一句阿弥陀佛，咁样就可以解千难，何等自在啊！在世间上有很多敌人，但你最大的敌人就是无事烦恼。因为当你花时间去烦恼，你就没有时间去解脱烦恼。记住，如果遇到有任何烦恼的事，想办法去和解。怎样和解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量大福大，哪里有解决不到的事情的？只要你替对方设想下，什么烦恼都没了的。还有，大家都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但是说就是这样说，做当然难啦。最后只可以同你哋讲一句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你哋又知唔知道，如果你哋唔退一步嘅话，成日挂住喺度嬲，系几咁傻啊？你嘅敌人最中意就系你嬲，你嬲就中佢哋嘅计噶啦。嬲出病嘅人系冇药医噶，最后只是一事无成，倒霉的是你自己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生气。既然生气是没用，恨也是没用。因为你们的敌人虽然可以逃过人间的法律，当他们去到阎罗王那边的判案的时候，他们就逃不脱了。所谓天眼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报应因果是一丝一毫不爽的。我这样说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傻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有时会吃亏呢？但你听着，做事情肯吃亏，好像你这么傻，其实是赚了的。你退一步，眼前好像是输了，但是最后的胜利，最后的安乐是属于你，属于你这位傻人， 所谓傻人有福，只要你时时保持住一个好嘅心情，唔急躁，多多协助别人，做事方面又肯吃亏，多为人设想，给人方便，其他人自然就会尊重你。你话系咪赚咗啊？ 诶，你哋食山珍海味嘅时候系咪好开心呢？ 其实呢一种开心，正正系苦嘅根源。 你哋要记住，欲字系有两个人，残害生命做恶业，一定有恶报。佛家以禅悦为食，先至系真正嘅究竟乐。如果你餐餐食肉，咁即系话你哋每一餐都喺度做紧恶业，点会冇恶报呢？人死咗之后埋喺坟墓，你哋每日大鱼大肉，肚里边咪变成可怕嘅坟墓咯。 你想得到智慧吗？如果想的话，首先要放低我是人非，听从善人教导，内心学习奉行，这样你不单止有智慧，还有大福报。不能从善如流的人，你的智福就多极有限。还有，你唔好以为做坏事就冇人知道，凡心即系佛心，一念妄动诸佛皆知。佛以太空为身，所以尽太空是佛身，是佛眼。即使你匿埋喺一间黑暗嘅斗室，匿埋喺地下嘅洞室，只要你做坏事，你就未离佛身，逃不过佛眼噶啦。有钱系咪真系开心？我就唔见得。好多人因财而招横祸。记住，要用钱嚟修福修慧，有咗德行先至系真正嘅快乐。切记为富不仁。你的行为如果是好的，人家自然就会尊敬你；你的行为不好，人家就不会将你放在眼里面。好坏完全是在于你自己。人生做任何事都要求上进，发挥自己的才华，这样才叫做福慧双修，受人尊敬。一切的苦乐都是自招，看到人家的好处，心里面是几咁快乐。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好，不单止心里面苦，而且更加到处没有人缘。在这个世上，你再强又怎样？只不过是在蜗牛角上争天地，在愚人面前请智慧，在弱者面前请勇敢。你又怎会比得上有悲心有智慧的出家人？他们做苦海的慈航舵手，救一切众生离此苦难，到达彼岸。记住，持戒念佛。世界上最圆满的一句说话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句阿弥陀佛就有万德，念阿弥陀佛有罪障消罪障，无罪障增福慧，有生死了生死，无生死得解决。念阿弥陀佛是使你成佛道，弥陀圣号就是无价之宝， 就算你一日赚一万、八万、千万，都唔能够抵过你念一分钟佛号嘅功德。一时世财，一时出世功德，如何能比啊？念佛生西，出三界家，就算你唔剃头都可以出家。阎罗王最怕念佛的人，只要你念阿弥陀佛，阎罗王就会跟你说，恭喜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来我这里。其实我都很想去西方。你心念佛时，就是向着极乐世界跑。如果你心想财色名食睡，这样就是朝着地狱走而已。大家能够念佛，回向十方众生同圣佛，这些就是最大的功德。虽然是最大的功德，但是并不难。请各位发自诚心，即能做到。怕只怕是没有心人而已。很多时候，你们以为不做坏事就代表你们是好人。要记住，不做坏事只是代表你不是坏人。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你就要做好事。如果你是好心，但是没有做好事的，又怎会有好报呢？你在名利上面不择手段地争夺，什么富贵名位都做过，但是如果你未曾修佛，那又怎可以成佛呢？所以如果你未念佛的，你就是一位世界上最苦恼的人。醒了，佛陀是有大悲心，你不解脱在六道里面的受苦，无量诸佛就会为你挂心，就好像他们的儿子生病，就好像你们的父母看到你们生病的时候，又怎会不流眼泪呢？记住，修行就可以逃难，在业障敌人果报未捉到之前，就要赶快地逃跑，逃到去西方极乐世界去求阿弥陀佛，否则就来不及的了。到时你就会见到阎罗王的了。不要以为老了就对念佛是没有用的，老年人念佛是最有用的，因为岁月无多，可以看破放下世间的一切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这样对他们是最有用的。修道最妥善的方法，等我同你慢慢讲下。持戒、念佛、拜佛、经行、打坐，不与人争，与人结缘。很多时候，有很多人，他们念了十几年佛，还是得不到佛法的好处。记住，修行是要与生活互相融合。你日常的行为不检点，老习气还是不改，习气一多，障碍就多了。这样念佛是不能够消罪业，既然不能够消罪业，又怎可能增福慧呢？记住，洗心革面， 将人格完全改好，到时你随时修佛就随时得益。虽然你未必明显地睇到好处，但是正业种子已经种下，只是等待花开见佛啫。先天的习气是贪嗔痴，凡夫的五欲是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凡夫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是他们的福报，他们走运。但是这种好运只是将他们送去三途。什么叫做三途？即是将他们送去地狱，送去见饿鬼，送去做畜生。记住，切忌被这些东西引诱。酒肉的朋友请你吃饭的时候，你会说不好意思不去。但是当师父我教你们离开酒肉朋友的时候，你就好意思不听师父的教诲，你到底是聪明抑或是蠢？我们修行的功德，只要一动真恨心，一念真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你们的功德就这样就会完了。所以要修忍辱波罗蜜，千万不可以动真心。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只有一生所做的善恶业，是随你一世所去。你试想下，就算你在世间有几大的成就，将来阎王老子要你搬家，搬去阴间的家的时候，你能够将你的成就一起带去吗？你只是可以将你的善恶业一起带去。如果你要带善业的话，你就要做善事；如果你要带恶业的话，你就做恶事。在家修行不是不好，只不过是拖泥带水，有世事挂碍，要想修得解脱太难了。因为要无挂碍，道业才有成就。否则当初佛陀为什么不在皇宫修，要跑到雪山出家修行？这样你就会看得出，出家才是最好修佛的方法，因为少了很多障碍。你成了佛，出了九界，就会出人头地，极乐世界施衣得衣，施食得食，水、鸟、林木皆能演说妙法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这样才算是最快乐的地方。如果你想去一个最快乐的地方的话，记紧念佛持戒，你要记住心心向往，念念不忘。有时很多人会问我，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信佛？当然，无论你是卖鱼、卖菜、卖鸡、卖牛，一样可以信。不过信了佛最好就改行，否则以后要受恶业报，万一不改，心中仍然有份， 咁都可以，因为你虽然做恶，但系有惭愧心，做恶亦都唔会做得太深太多。信佛总系比唔信佛好嘅。嗱，喺呢个世间里边，有好多残缺嘅人，点解？哑巴点解会哑咧？是因为恶口嘛，讲好说话就冇佢份，讲坏说话就口若悬河。聋嘅人又点解会聋咧？是因为好嘅说话佢根本听唔入耳，坏嘅说话佢就奉旨去做，搬弄是非。佛法对于我哋嚟讲，是追求出世间凡，了生死苦，与众生乐，完成佛道，是彻底的积极的。对于世间五欲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所有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消极的。如果你们不能够将它看破放下的话，又怎可以自在呢？凡心就是佛心，不要当你自己是凡夫，因为如果你们念佛，未来就是佛。这一句说话的真谛，你们明不明白？只要你们明白，依此而行，渐入佛道。你们经常跟我说没有时间修行，但是你们有病的时间，为什么又有时候去医治呢？去调理呢？修行就是为了治疗自己贪嗔痴三毒的大病，为什么竟然没有时间去修啊？你们明不明白？你们完全是害自己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记住，要多修才能够将这个大病治好的。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如果你的寿命只得20岁的话，你现在不算年轻，其实已经年老了，过新年又增1岁，实实在在应该是说减1岁才对，亦即是说你们见阎王的时间就快到了。有什么值得高兴？有什么值得可喜？因果是报应不爽的，修善一定有乐报，做恶必定受痛苦，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令到你们增加菩提道的人，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。如果令你增加感情对你好的，那些只是拉你去六道轮回的人，要敬而远之。在腊月30的时候，每一位朋友要好好思维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你们的品德有没有变好？道业有没有增长？无名业障消了几多？要使菩提道业增加得圆圆满满，烦恼业障消除得干干净净。记紧，每年的腊月30时要好好思维。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最吉祥的说话应该是怎样说的？跟我说一次，恭喜你们身好，身无病痛；恭喜你们心好，心无贪念；恭喜你们口好，大转法轮，不说人间是非。知道吗？一寸光阴，一寸明光。我们把握时间，精进用功都来不及。 点解要花时间做一啲不必要做嘅事？点解要花时间去做一啲无谓嘅嘢？你哋咁样系咪攞自己嘅命光嚟开玩笑咧？你哋咁样系咪浪费自己嘅生命咧？你哋会唔会觉得可惜啊？石火电光嘅人生，今日虽然系存在，听日呢？听日可能系难保嘅。有心人当勤精进，夫妻古语有云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飞去边度啊？不学佛嘅人，就是随住业力在六道里面往返，甚至乎是飞到刀山树梢的地狱里面。其实在世间全部的人类都是同林鸟，不要等到大限的时候才起飞，要准备好。因为你们不了解世间，不看透世间的真相。如果你们想做到的话，只要你们将《无量寿经》下卷读一读，你们就能够明白世间，看破世间，这样是何等自在。世人将世间苦错看为乐，难怪他们的颠倒。如果他们要好翻，佛陀是无上的大医师，唯有佛陀才能够医你们一切的身心之病。在世间再高明的医生只是能够医身病，没办法叫你除心病的烦恼。因为凡间的医生从来就不懂医治心病，所以他们本身就有重重的烦恼。既然是这样，如何帮人医治心病？心病应以心药医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经典中所传的是真理，有佛的圣号，所以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如来舍利之身，是法宝，亦都是佛宝，要心存恭敬。否则诵经不但没有功德，反而有罪过，是轻慢之罪。记住，若虔诚则往益。如果你们不用心，又或者不恭敬的话，修行的时候就有魔障。魔王最喜欢人家是造恶的，跟他们相好就是做他们的魔子魔孙。你们要修行，你们要用功地离开他，他当然会想尽办法找你的麻烦。但是只要你们用心，所有的魔障你们自自然然就降服他们了。有时有些人会自夸知道你的前世，怎样才可以辨明真假呢？嗱，你可以问他们，你们既然有宿命通，知道我前世是什么，有宿命通就绝对有他心通，一定知道我而家心里边系谂紧啲乜嘢，我嘅心喺边度，请佢指出嚟。当人自夸知道你嘅前世嘅时候，又指唔出你嘅心喺边度，佢根本就喺度呃人。唔好信佢哋。又或者，如果你想得到最保险嘅保险箱到底喺边度嘅，我而家话俾你听，佛法增宝嘅功德箱就系最保险嘅保险公司。 你哋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，寄存喺银行，系唔一定永远保有嘅。放喺众僧道场嘅功德箱，呢、这个功德嘅宝藏系生生世世，系永永远远属于你哋。